你不能没钱就上路的，你不能再受一次那样的苦了。下一次，你会倒在哪儿呢？孩子不能出生之后没有父亲的。我原来怕一个人等，现在会有儿子陪着我，我会把他生出来，生活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有他陪着，我就不会孤独了，不会再忍受不了了。 陶阳子依然呆呆地看着阿山，他知道阿山说的不是虚话，阿山还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虚话。女人有时会说一些试探的话，有时还会说一些反话。他以前接触到的女人，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表现，而眼前这个女人，就像进城市以前的陶阳子，根本不会说假话。我不会走了，要走，也带你和孩子一起走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从今天起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。听到了没有？陶阳子像是命令的口气。阿山柔顺地说， 是的，我听到了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你的妻子。 谈成了这件大事，陶阳子在阿山的身旁坐下了，看看他的肚子，又看看他的眼，他们的眼光交缠着，像一对真正的年轻夫妻。陶阳子想起来了， 你也会捉弄人，说有一个男人来陪你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儿子？ 什么叫捉弄人呢？我可不懂，我只是知道他就是儿子，我想要一个儿子。 现在想来，我想要的总会要到的。我想要一个城里的男人，现在就有了你。我想要一个儿子，就会有一个儿子的，神仙都眷顾我的。 阿山说得很快乐，他在棚屋等候数年，阴差阳错成了陶阳子的妻子，有了他的孩子。有这样的结果，那么多年的辛苦对阿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了，他从来都是乐观的。眼看着阿山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，但他还是坚持做事，什么也不要陶阳子管，似乎这孩子是他一个人的，应该由他一个人做着准备，一个人把他生下来。陶阳子依然每天去教书教棋，回家来看到阿山挺着大肚子忙进忙出的，陶阳子觉得阿山一直在变，身子粗但不显笨重，面色微黄却显漂亮了，眼中更添了一层乌黑明亮的光彩。孩子出生的那天，陶阳子还在祠堂教季心下棋。这个孩子已经下得很好了，从让四子进步到让两子了。陶阳子正在给季心讲棋品，宋代张拟的棋经说围棋之品有九，一曰入神，二曰作照，三曰具体，四曰通幽，五曰用智，六曰小巧，七曰斗力，八曰若愚，九曰手拙。张拟说的是棋的境界， 境界是什么？烂柯便是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又说观棋是观战，但神仙无战，只是观神仙行天道。陶阳子说着棋道之时，想到了任守一，想到了他过去说的棋理。现在陶阳子有着自己对棋道的理解。这时就有一个镇上人来传信，说阿山要生了，已经腹痛破水了。陶阳子赶着回家去，但接生婆不让他进屋，说男人走开一点。可陶阳子却听阿山在屋里叫着他的名字，阳子阳子，叫得那么尖锐骇人。陶阳子想到了雷声中阿山的样子。接生婆在窗户上说，他也只是叫叫，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叫。阿山叫得更响了，充满着痛苦的叫声。陶阳子从未想到人会叫出那样的声音来，特别是那声音在从来不怕苦累的阿山嘴里叫出来。接生婆毫无慈悲地拒绝了陶阳子的进门要求，你走远点，别在这里烦人，开了开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只能在屋后的窗外站着，那里离阿山的床最近。陶阳子听着嘶叫着的一声声，想到佛家说八苦，生的痛苦第一苦，然而这一苦承受的不只是出生者，更主要的是生育者。生老病死，活着的人都是要经历的，他便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，倒是死者解脱痛苦了。烂柯传说中的主人翁真是值得人羡慕，只需吃一颗枣子，就可以几十年的人生都在观其变化，那是多么好的事儿啊！没有痛苦，也没有岁月流失感。此时听到哇的一声，阿山的声音没有了，换成一个孩子的啼哭声。这一刻陶阳子真切地感觉到他有孩子了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个父亲了。而多一个孩子，他的身上就多了一重压力，他只能去承担这样的压力，而离自由自在越行越远。人生无奈，他本来对生死淡了，但这么一来他不得不重生。什么也不用想了，只应该有一个想法，他有孩子了，可以进屋了。但陶阳子依然在屋后站着，他突然想到他还没有给孩子起名字呢。孩子声音洪亮厚实，听得出是个男孩，他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山里的孩子长得很快很健壮，他的名字是母亲起的，叫竹生，陶竹生。既然姓是父亲的，名就是母亲的，这是 阿山早就想好的，他一直与猪打交道嘛。生了孩子的阿山显得十分娇气，他一直躺在床上，只顾抱着竹生，家里家外所有的事都由陶阳子做，阿山出主意指挥着。好在陶阳子也是做过家务活的，与任秋一起时里外做过帮手。这天陶阳子倒了热水，先给孩子洗了澡，再给阿山洗。朱生在水里浮着，已经会睁着眼睛咬着手指看人了。阿山说水冷了一点，陶阳子又去取了热水来，慢慢地倒进棚里。那边的灶间还烧火煲着汤，等他们母子洗完了，陶阳子把水倒了，又端来汤给阿山喝。阿山喝汤的时候说，你把孩子的尿布换一下，他不舒服呢。陶阳子拉开孩子的尿布一看，已有一片大便。陶阳子一边换一边说，你还说让我一个人走呢，假如我走了，你生了孩子怎么办？ 都说生孩子苦，我没想到会是那么苦，我一生还从来没有娇惯过自己呢，我就要娇一次吗？你大概从来没有忙过，让你忙一次吗？也让你觉得孩子是你的。生孩子的苦你受不到，带孩子应该让你吃点苦，这样你就真的算是我的男人了。 阿山直白地说来，陶阳子觉得这个女人很奇怪的。到孩子满月那天，阿山从床上起来了，他一下子就接手了所有的事，前前后后做起来很轻松的。他一手抱个孩子，一手做着事，仿佛孩子也在帮着他的忙，显得特别安静。陶阳子想到，阿山确实不需要自己，他确实一个人带着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倒是常常还需要他为自己烦着心。白天陶阳子重新去教书教棋，生活又像以前一样，几乎不用陶阳子再烦神做什么了。孩子刚出生时，陶阳子忙着夜里给孩子洗与喂的，就把单人床搬到阿山的东屋里睡。孩子满月以后，阿山把陶阳子的床搬回到西屋。陶阳子不放心母子俩，依然到东间来与母子俩在一张大床上睡。有了孩子，阿山名副其实的是他陶阳子的妻子了，他们又一次在一张大床上睡。同房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事后阿山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他生了孩子，那里松弛了，怕不如他的意。陶阳子觉得阿山真是个奇怪的女人，他对阿山说，他的内里一直像他的家，温润而自在。这是陶阳子对阿山说的唯一的一次夫妻的情话。阿山直往陶阳子的怀里钻，陶阳子觉得这西山中女子还是很有女人的小情调的。时光过得快，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，会抓会爬，接着会扶着东西站立了。陶阳子安静地生活着，似乎忘了山外的一切，听着孩子呀呀学语， 陶阳子一声声叫孩子喊爸爸，孩子叫不出来，用眼看着他，孩子的眼很像母亲，眼眸黑亮黑亮的凝视着人。这天放学了，陶阳子绕到祠堂后面，爬到小山头上。他经常会到这个山头来看日落。日落之时，座座山峰色暗凝重，浮在山峰边上的白云逆光映着七彩之色。天地云山看久了，光移云飞，恍若自然的棋局，陶阳子便是一个观棋者。独自站在山头，陶阳子无奈地想到，人生怎么会是如此不确定呢？他曾经在小镇，曾经在苏城，他曾经在南城，他曾经在漂泊，他曾经是鱼圆戴毡帽的棋手，他曾经是瑞府的骑士，他曾经爱过梅若云，曾经与任丘结婚，然而现在他又成了阿山的丈夫，竹生的父亲。一切变化得这么快，这在过去怎么设想都是不可能的。他30岁了，30功名沉于土，他没有求功名，对他来说，功名就如尘土。他的心看似安静了，却还是不静。他已经有了一个家，有了孩子，有了妻子，可他似乎还是孑然一身，什么都不是他的，似乎一切都只是附在身上的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往哪里去？这山上的生活恍如旁观的一盘棋，看着实在又如梦似幻，复盘人生又有何用？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竹生长大一些以后，一家三口开始踏上往西南的道路，他们一路艰辛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但古寺里的僧人却说人手一远游去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